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他想请谁吃晚饭？ 他想请女朋友吃晚饭。 他想请女朋友做什么？ 他想请女朋友吃晚饭。 二，你想请谁参加周末的聚会？ 我想请林木参加周末的聚会。 你想请林木做什么？ 我想请林木参加周末的聚会。 三， 你想请谁跳舞？ 我想请那位漂亮的女士跳舞。 你想请那位漂亮的女士做什么？ 我想请那位漂亮的女士跳舞。 四，老师叫谁回答这个问题？ 老师叫安妮回答这个问题。 老师叫安妮做什么？ 老师叫安妮回答这个问题。 五，他让谁明天早上八点来？ 他让我明天早上八点来。 他让你做什么？ 他让我明天早上八点来。